丝不见，爱一根头发不会消耗热量。哦哦哦哦哦，你想干嘛就干嘛，干嘛？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是在她的专辑心理学当中的一首复古80年代的 funky 舞曲，那其中呢还采样了嘻哈经典 Wrigley。 那拉拉也在这首歌当中呢将肆意与癫狂尽情的挥洒，倒也是显得是活泼可爱，所以呢这样的感觉的徐佳莹你会喜欢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也很好听啊，是来自 Mika 与 Ariana Grande 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是 Popular Song。 根据百老汇经典的音乐剧 Wicked 其中的一首 Popular 改编的这首活力十足的歌曲，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 Popular Song， 掌声有请。 Popular corn. I could have been a mess, but I never went wrong. Cause I'm putting down my story in a popular song. I never was a model. I never was a star. You were always popular. You were singing all the songs I don't know. Now you're in the front row. Cause my song is popular. Your head during classes and in between us. Dunk me in the toilets, now it's you that cleans. You're trying to make me feel bad with the things you do. It ain't so funny when the joke's on you. Ooh, the joke's on you. Got everyone laughing, got everyone clapping. Asking how come you look so cool, cause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learned at school. I said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learned at school. My father, I never was a model. Never was a star. You were always popular. You were singing all the songs I don't know. Now you're in the front row. Cause your song is popular. 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我爱夏天，因为它有够清爽，有够有朝气，有够阳光明媚。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那接下来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牛奶咖啡在2018年新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叫做是《追赶时间》。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他们继《明天你好》《再见昨天》之后春三部曲的最终章啊。他们希望能够用歌声陪伴你成长每一刻的重要时刻，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都能和你像朋友一样倾诉与诉说，小心翼翼地帮你记录下每一个难忘的青春瞬间。没错，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呢，好像都会有一曲牛奶咖啡。那你的那一首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新歌《追赶时间》，来自牛奶咖啡。 教室里窗开了一半，风悄悄把书本吹散，白日梦境里的明天，当时离你很遥远。那是你常听的唱片，歌唱不同场景的分别，当时你并不能够理解，有些人没能再见。我们努力追赶时间，小心翼翼捧着那些昨天，以为只是过了一个夏天，转眼却已经好几年。我们努力追赶时间，夹在旧书本的那些照片，好像傻傻跟在你的后面。房间里敞开了一半，风悄悄把书本在梦境里的昨天，已经离你很遥远。此刻你在听的唱片，歌唱不同场景的分别，你好像已经慢慢理解，有些人不发再见。 牛奶咖啡的追赶时间啊，真的是一部励志清新的大作品啊。没错，一座城市呢令女士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那里有你深爱的人和一句不复返的青春。想想面临即将而立之年的自己呢，也该长大了吧，是吧？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喜欢追忆过去了，常常呢在脑海里浮现出一些像过电影一样的情景，画面感呢依然是那样的真实。那如果能够穿越时空，我想呢一定会重走一遍青春啊。只可惜呢，过去的时光是一去不复返的，那也许呢真的已经是不再年轻。戏已老，每增一次的人生阅历，怀旧感就越是强烈了。所以呢，伴着这样的心情，我们也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左边》，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感性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抱歉，仿佛上书院的你祈求一点体贴，都是我不对，结果有可能最美也最可悲，我做好了准备，也许太自由的你 你爱我。

邮票以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形式，生动还原了四个典故的历史场景。用手机扫描邮票大版底部的二维码时，手机会再现经典廉政故事的视频短片。再来关注夏夜的星空璀璨精彩，除了水星之外，几颗行星的观测条件在本月都不错。时间月底，木星合月、土星冲日等美丽天象相继登陆六月尾声的夜空。其中本月27号晚9:28，土星冲日的天象将在人马座上演。土星运行到与太阳、地球形成一条直线的状态，这种天文现象每隔378天便会出现一次。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左安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影灼灼，何时春色入江河？舞他为顺水逐波，何故轻举断离歌？舞我天地间寂寞，心在穹苍断崖处静默。 可以的时间那自在，自心中无有惧怕，心神不藏，心真不慌，漫步千秋有梦与回，可以你沧桑而明媚，自心中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叫做是扶摇，是来自莫文蔚。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杨幂和阮经天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扶摇的主题歌。那扶摇呢也是一出荡气回肠的年度大戏啊，演员阵容和制作班底呢都不容小觑。那经过莫文蔚的经典演绎呢，将扶摇的坚韧果敢、赤诚无畏表达的是淋漓尽致。所以呢这部剧已经开始热播了，我们可以一起关注。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崭新乐队推出了新歌《你是希望》，一如既往的热血青春张扬，在命运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会准时，时间会告诉你正确的方向。那些燃烧青春的灿烂时光，值得你为之奋斗和骄傲。年轻就得放肆，就得张扬，请你期待，也请你相信，你就是自己的希望。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崭新乐队《你是希望》。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我们说爱如空气无处不在，我们受抓不住，所以我们要让爱自由，我们才能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OK，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夏天呢，每一天都要告诉你最爱的那个他，原来爱你是这么的快乐。 来自微微带给我们的原来爱你是这么的快乐。没错，有一种爱情呢，明知道没有结果，可是呢我们却爱得义无反顾，因为已经爱了。有一种付出呢，明明知道得不到回应呢，可是我们依然在坚持，因为已经付出了。这所有的所有告诉我们，原来爱你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没错，夏天呢也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杯呢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各种聚会啊 party 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呢你每一天还在感叹些什么呢？那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这个美丽的夏天。好了，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熊辉。今天呢是工作日的第一天，虽然你会很辛苦，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给你解解乏哦。我是熊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我前凸后翘，又招惹谁凉？醉心宽水蛇妖，老远闻到你醋味在发酵，谁怕谁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尘生人勿扰。女无山庄，狂欢让嫉妒伤。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